第89集，傅云宪酒兴上来，旁若无人地唱了两句群英会里曹操的戏。他样貌英俊，嗓音醇厚，惹得方才那个小姑娘活都撂下了，一直盯着他看，两眼迷瞪，一脸绯红。但这戏不吉利。话说到这地步，何祖平倒是真的担心起了傅云宪，苦口婆心地劝。 这些年网上骂你的那些话我都看了，你给谁辩护，跟谁走得近，按说都无可厚非。情愿出事之后，我也反思，也懊悔，我已经不指望那些学法律的孩子们像战士一样去抗争，我一个人去抗争就行了。我也不指望你变回当年那个满腔热血与正气的小妇，但一个律师如果眼里只有欲望与名利，那就走偏了，是很危险的。许苏是我的人，你看着点，别让他出一点岔子。 傅云宪扔钱结账起身走人。他答应了让许苏再胡闹最后一次，但不表示能容忍何祖平对自己指手画脚。已经坐远了的那位名律师见傅云宪要走，忘了方才碰的一鼻子灰，又赶忙打招呼。 傅律，这就走了，不上我们这边坐坐呀？ 傅云宪不耐烦地了一声，挑了一条僻静的道走。许林的车就停在不远处，他一直耐心地等着，但没想到这师徒二人时隔多年的聚会这么快就结束了。许林下车为傅云宪拉开车门，抬头看了看天，说： 明天可能有雨。 还真是，雪白的月亮忽然被乌云挡住，像一盏熄了的灯。有句老话，为官须看曾国藩，为商必读胡雪岩。律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商人，得懂得自我包装推广，继而攫取源源不断的案源，也得懂得经营官商关系，结交公权机关。外头人穷凶极恶地编排傅云宪，说他是律界胡雪岩，说他是红顶律师、官派律师，但傅云宪倚仗术业之精，早就懒得应付不想应付之人，反倒是一直假正经装清高的庞景秋其实更深谙此道。庞景秋一直想搭上唐一川这层关系， S 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厅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且种种蛛丝马迹显示，唐一川与傅家兄弟不怎么对付，好像是有过什么感情纷争。敌之敌即吾之友，适逢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唐一川正打算以市检二分院的名义出一本专业书，指导年轻检察官如何办案。上回请傅云宪上检察院做交流讲座，这回又想加深检律合作，请他再做点提点。但傅云宪人在 W 市，庞景秋抓住机会，热情满满的要请唐一川吃饭。唐一川没推辞，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起初庞景秋订了 S 市最贵的顶级景观餐厅，一桌只供两人用餐，可一边享受法式大餐，一边坐看江边夜景，奢华又隐私，却被唐一川笑着拒绝了。他说， 去那样的地方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庞律要跟我求婚呢。 后来吃饭的地点定在了一家名为人上居的餐馆，就在市检二分院附近，跟检察院的后食堂差不多，完全挨不上米其林餐厅的边，但价格公道，食材新鲜，童叟无欺，往来都是律师或检察官，敞亮又大方。人上居里，庞景秋苦等了40分钟，唐一川才姗姗来迟。唐一川可能是故意的，但明显不喜律师过于巴结自己，但又不明说，只是这么不冷不热、不近不远地晾着你。 二分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6家先行试点之一，政法委的江书记很重视，与我们多聊了一会儿。 唐一川落座，看着也没什么对自己迟到的歉意，只是问庞景秋： 久等了？ 没有没有，我也是刚到，唐处这么忙实在是年轻有为。 庞景秋笑了笑，又改口道：“ 啊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不是唐处，是唐厅了。” 唐一川微笑：“ 庞律客气了，论年龄阅历，你都是我长辈，叫我小唐就可以了。” 唐一川的客气是带着距离感的，即使没穿那身检查制服，依旧显得官腔十足，高不可攀。最凌厉的是他那双眼睛，眼尾狭长上挑，即使嘴角带笑，眼仁也如同两汪深潭，眼底毫无笑意。老板亲自上来问：“ 唐卷吃什么？” 唐一川答：“ 老三样。” 然后把菜单递给庞景秋，让庞主任再加两个菜。庞景秋原本是打算招待唐副厅长人均3000的鼎式法式大餐，一看那以家常菜为主的菜单，就明白对方的意思，不成情不受请，得了，将就点呗。所谓老三样端上了桌，木耳鸡蛋、皮蛋豆腐还有杂碎汤。庞景秋目光略显异样，他觉得唐一川够装。唐一川问他：“ 怎么，太寒碜？” 庞景秋连忙摇头：“ 家常菜好啊，尤其是这个皮蛋豆腐，一清二白，跟唐厅的为人一样。” 唐一川也不推让，面呈三分笑意，对着假的不能再假的场面话照单全收。筷子动了几动，庞景秋问了问司法体制改革的事情，唐一川也说了些与军汉所展开深度合作的想法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很快达成友好共识。中途也有别的检察官来用餐，见了唐一川就上前来打招呼。唐一川大方地介绍庞景秋，说是军汉所的主任，以后也会请他来二分院做交流。对方瞅庞景秋一眼，只道一声幸会，看着似乎并不认识大名鼎鼎的军汉所主任。唐一川向那位检察官简单交代了近期的工作，临了对方愤然说了声：“ 下回傅云县再来二分院，一定不会让他占一点便宜。” 庞景秋静静听着，脸上带着笑，但五脏六腑都不舒坦。外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：军汉是傅云县一个人的军汉，有傅云县的军汉是业内翘楚，没有傅云县的军汉最多不过是三流律所。庞景秋与傅云县同是刑辩律师出身，他当初诚意邀请对方入伙，也是看中了他的胆识与能力。然而短暂的蜜月期之后，傅云县刚愎狂妄、目中无人的性格显露无遗。就比如这回蒋振兴的案子，即使执行合伙人们集体反对，他也一意孤行地接了，根本没把他这个所主任放在眼里。庞景秋是时刻准备着要跟傅云县刺刀见红的，偏偏又没办法与他正面翻脸。按说军汉所成立之初也只是专注刑事辩护，与金杜方达之类的红圈所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然而短短时间内，军汉竟然在公司法律与投资并购等领域也异军突起，能与红圈所分庭抗礼。归根结底，那些商界大佬慕名而来，慕的还是傅云县的大名。他咽不下这口气。